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5年，从网剧蹿红的导演演员大鹏，凭借自己执导并主演的影片《煎饼侠》，拿下了11.62亿元的票房，这使得他自导自演的第二部影片，在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缝纫机乐队》备受期待。不过电影《缝纫机乐队》在上映之后，票房方面的表现并没能够达到预期，只取得了4.56亿元。但是看过的观众却觉得这部影片要比《煎饼侠》好看得多。那么这部影片您看过了吗？为什么这部影片在口碑上胜过《煎饼侠》，但是票房方面却相差甚远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缝纫机乐队》。这部影片是大鹏执导的第二部影片，主演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乔杉、古力娜扎、李红旗、韩童生和屈俊熙。这几人在影片中分别扮演了乐队主唱、贝斯、鼓手、吉他手和键盘手。其实在拍电影之前，除了扮演鼓手的李红旗本身就会打鼓之外，其他人对于乐器是一窍不通。开机之前，他们都花费了很多精力进行学习，其中最用功的应该算是韩童生。1955年出生的他是众多主演中年纪最大的，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吉他，但是影片中角色却是一个吉他高手。为了演绎好这个角色，他几乎每天都安排吉他课，并且约大鹏一起去看演唱会，感受摇滚乐的魅力。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缝纫机乐队》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成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经纪人，他出名并不是因为业务能力强，而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实力。曾经他给火遍全国的破吉他摇滚乐队担任经纪人，没过多久乐队就解散了，后来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大家的笑柄。不过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从吉安打来的电话。吉安是破吉他乐队的老家，因为这支乐队的出现，吉安被人们赞誉为摇滚之城。当时人们为了纪念这支乐队，还在市区建立了一座摇滚公园，公园的中心还立了一个高20多米的大吉他雕塑。城中有很多玩音乐的小镇青年，胡亮就是其中之一。但他最近听说房地产公司要在摇滚公园搞开发，还要把大吉他给拆掉。从小就热爱摇滚的他决定在大吉他下面举办摇滚演出，让市政府知道摇滚还在，从而捍卫大吉他雕塑， 保卫摇滚公园。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打电话联系到了成功，希望他能做乐队的经纪人，帮助自己宣传。成功起初并不想搭理他，但是他非常痛快地交了10万元的定金。于是生活窘迫着急用钱的成功从北京跑到了吉安。他以为自己来到这里做一个月的经纪人就能轻松赚到一大笔钱，但是没想到侯亮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乐队。不过在侯亮的软磨硬泡下，成功答应他帮他组建一支乐队，并且完成演出。侯亮对组建乐队的事情非常有信心，因为吉安是摇滚之城，会乐器的人实在太多了。他相信只要招募的广告发出去，报名参加的一定是人山人海。但现实并非如此，选拔当天现场只来了3个人。 哎呀，这人山人海的，这得面试到什么时候？ 这没认错呀，这地方。 来吧，咱们开始吧啊。 说一说你们的梦想。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丁建国，贝斯手。 对不起，丁 建国，贝斯手。 这名起挺响，建国。 咋样，鼓手？ 这名更响。 高洪杰，拖拉机手。我是来修车的。 滚！ 啊， 咱不受场外因素的影响啊。丁小姐，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乐队？ 失恋了，解闷儿。 这个理由也是，也挺充分啊，也挺充分。那这腿 又长又白又细，来摸摸。 改日吧，张先生。 没有了，台湾来的了，想说拼个手艺混个饭吃的。 好。那么经过组委会啊层层筛选，慎重考量，以目前二位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咱们恭喜你们进入我们的乐队，明天晚上7点准时在这儿排练。 哎，公，哎呀，不是， 哎，公哥，这就录取吗？ 嗯， 那我那10万块钱是这么花吗？ 这不挺好吗？ 挺好啥呀，一个拄着拐，一个穿的破衣摸搜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侯亮追上成功，把腿架在了楼梯上。 啥意思啊？ 你甭爱玩腿吗？我也有，来抚摸他吧，把玩他，来。 哎，这等等，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演出了。 你说什么呢？你自己说啊。实在不行，我给你见个人去吧。 胡亮把成功带到了一个妇科诊所，在诊所里坐诊的是破吉的乐队的初代吉他手，被人称作吉他大帝的杨双树。因为当年在舞台上演出时突发脑血栓，从此退出了乐队。 杨老师， 不好意思，现在已经下班了，明天再带夫人来吧。啊 啊，杨老师，我们是想跟您聊聊搞乐队的事儿。 要不要你先出去玩一会儿？打吉他跟我之前的乐队有关系，我应该说是责无旁贷。但是，我答应过我女儿，为了身体健康。这摇滚呐，我戒了。 杨老师，这个破吉的乐队呢已经解散了，摇滚公园呢也快要拆了，再过个3-5年您一归天，吉安所有的孩子们就该把摇滚这事儿给忘了。 杨老师，吉安摇滚需要您，您得继续谈呢。 别，这么大的事儿别指望我这个病郎中，还是你们年轻人自己折腾吧。 我代表月亮，我唾弃你，你是假的，你不配玩摇滚，你不配。 假的，哼，我不配。 嗯哼。 说着，杨双树拉开抽屉，按了一下藏在里面的机关，刹那间，诊室门窗紧闭，墙面拉开， 各种吉他、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都亮了出来，诊所瞬间变成了一间专业排练室，把胡亮和成功看的是目瞪口呆。而杨双树宝刀不老，所有乐器演奏都是专业级的。 杨老师您别生气，您都从医这么多年了，还看不出这人有病吗？您就告诉我现在您这体格子还能不能摇滚了？ 说实话，我这脑血栓纯是喝酒闹的，自打戒了酒以后再没犯过。可没办法，我闺女不信呢，她说了，但凡再见着我碰那吉他，我娶后老伴的事儿就别想了。 那我要是有个办法能瞒住你女儿，你愿意试试吗？ 在成功的劝说下，杨双树终于答应加入乐队。不过为了不让他的家人发现，杨双树每次登台都要戴着个面具。除了杨双树之外，胡亮和成功还把音乐老师乔大山的女儿西西拉进了乐队。虽然西西年纪不大，还在上小学，但是电子琴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就这样，成功帮助胡亮拼凑出了一支乐队。令胡亮意外的是，因为车祸把腿弄断的女贝斯丁建国，衣衫不整的鼓手炸药，专治妇科的老中医吉他手杨双树，还有未成年的键盘手西西，这些看上去根本不像搞音乐的人，技术都还不错。简单的排练几次之后，竟然就已经能够登台演出了。成功把自己以前写过的歌曲都选 C 送给了乐队，并在吉安组织了很多次演出，并为大吉他的演出进行了宣传。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正式给乐队起个名字。 这个后老伴乐队肯定也不行啊，后老伴乐队默许。哎，我十分理解，我那个大破车乐队我招谁惹谁啊，那是我的特征。 你的特征你咋不写大舌头乐队呢？ 那我认为瓦嘎利更乐队蛮屌的啊。 这我师父说的对，是是 什么是是瓦嘎利共乐，瓦嘎利共太绕了，我说不了这个词儿。 咱们淘汰的就不要再讨论了。 乐队名大家暂时还是无法决定，丁建国和成功来到了天台上。 都选 C， 是你写的？ 上学的时候写的，那时候一考试所有的题都选 C， 一分钟交卷，然后就去练乐队。 你也组过乐队？ 组过，吉他手兼主唱。 那这么多天怎么没见你弹过吉他？ 我现在弹不了了，上大学出去演出被酒驾的三轮车给撞了，食指和中指都不灵活了，永远的剪刀手。 你是因为什么喜欢上音乐的？ 我小的时候喜欢黄家驹，梦想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唱他的歌。我每天都求我爸，我要学吉他，我要学音乐。但是那个时候家里穷啊，我爸下岗，我妈家庭妇女，根本就没上过课。不过呢，我还是每天不依不饶地磨我爸，磨了大半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爸把我给揍了。揍完之后没多久，我就有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把家里的缝纫机搬到商场给人牵裤边，我妈一脚一脚把我踩进了音乐学院。去的时候还是吉他手，毕业就变剪刀手了。 你是因为手受伤了才不干乐队的？ 不是不干了，是被开除了。我弹不了琴就不想唱歌了，毕业以后去北京当了个小经纪人，公司把破吉的乐队给我带。那时候已经没人听摇滚了，没几天他们就解散了，我成为整个经纪人行业的笑柄，又被人家开除一回。 这时胡亮偷偷来到成功身后，吓了他一大跳。 胡亮你是不是有病啊？ 龚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开除你，名字这事儿就不摆上啊。诸位，既然龚哥他妈用缝纫机一脚一脚的将他踩到了这里，以后我们乐队的名字就叫做摇滚吧缝纫机乐队。 最后成员们决定将乐队起名为缝纫机乐队。其实乐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侯亮的梦想就是保住大吉他，丁建国是纯粹的喜欢音乐，他的爸爸是房地产开发商老总，虽然给了丁建国一个副总的职位，但是丁建国一门心思弹贝斯。炸药不是本地人，之前他偶遇了一个女孩并且爱上了她，得知女孩的家乡在吉安，就跑来找她。炸药希望通过演出走遍吉安的每一个地方，让女孩看到自己。而杨双树是一直热爱摇滚，只不过因为女儿不允许，与她相似的就是西西。西西的妈妈并不希望她搞音乐，觉得这样很没出息，所以处处反对。这么一老一小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参加乐队的排练和演出。随着演出越来越多，缝纫机乐队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响亮，他们甚至接到了市政府的邀请，在晚会上进行演出。随着大家朝夕相处，成功和丁建国更是暗生情愫。但就在这时，丁建国的父亲找到了成功。 你是成功吧？ 啊， 我是建国的爸爸。 你们的事儿，我听说了。 我们什么事儿？ 哎呀，建国这孩子呀，平时不爱跟我交流，我还是通过政府里的一位朋友打听到的。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还惊动政府了呢？ 哎呀，还是大城市里来的孩子，叔叔很欣赏你。 丁总一边摆弄着茶道，一边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摆在成功的面前。 叔啊，我不太了解咱吉安的风俗，您这是给我钱，还是让我往里存钱？ 哎呀，你真是太幽默了。这里面啊，是个吉祥数，666666。今天晚上市政府那场演出你就推了吧，大吉他下面那块地对叔叔来说非常重要啊。当年在建大吉他的时候，我也买过馒头拎着琴去慰问工人师傅，可是有一天大夫说建国的妈妈病了要浑身，我怎么办？难道我到街上摇滚一段管别人要个身？后来我就明白了，钱可以救命，可理想不能。建国好好的副总，你就让他好好干呗。孩子，别这么为难，我再给你50000。 在金钱的诱惑下，成功私自推掉了市政府的演出，并以节目超时为由骗乐队说政府不让演。可是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丁总就派人拆掉了大吉他，大家的精神支柱瞬间崩塌了。意识到事态严重，成功向乐队认了错，但是胡亮已经心灰意冷。就这样，缝纫机乐队解散了，成功也回到了北京。有一天百无聊赖的他无意间在街头看到了一对骑着摩托环游中国的夫妇，在吉安的时候成功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而且这对夫妇还答应帮忙为缝纫机乐队做宣传。一个月过去了，他们的车子上还挂着缝纫机乐队在大吉他下面演出的广告，这让成功非常感动。于是他决定回到吉安找到胡亮。 胡亮，我对不起你。龚哥，这事儿都过去了， 吉他拆不拆，咱们说的不算。我现在只想修车。 胡亮，你听我说，车得修，歌也要唱，不唱心里那口气儿就没了。你哥我以前心里也有这股劲儿，那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心里这股劲儿泄了，我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结束。心里有这股劲儿的时候，你哥也摇滚过，现在这股劲儿没了，你天天想的都是这个是这个。 成功拿出了一大把钱扔到了地上， 但你不能这样，只要咱们继续唱，大吉他就还在，不唱就真的没了。 整不整？ 整 整不整？ 就这样，成功和胡亮重新找回了丁建国、炸药、杨双树和西西，在大吉的废墟上完成了他们的演出。大批的摇滚爱好者涌入摇滚公园，造成极大的轰动。这一次演出也让市政府和搞房地产的丁总改变看法，最终他们拆掉了大吉的雕塑，在原来公园的位置建立了一座吉他模样的大楼作为新的地标。演出结束之后，缝纫机乐队也就就地解散。不过每一个人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炸药通过演出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西西对音乐的热爱得到了母亲的认可和支持，成功回到了北京，而丁建国选择陪着他永远在一起。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缝纫机乐队》。很多影评人认为这部影片是作为喜剧来说的话是合格的，逗笑观众的技巧被大鹏运用得非常娴熟，但是以励志为主题的故事却不够深刻。影片剧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群怀有音乐梦想的人组建乐队完成演出。这个剧情其实和2017年2月上映的一部动画电影很相似，就是《欢乐好声音》。而且巧合的是，大鹏也是这部动画电影主人公的中文配音演员。那么相比之下，《欢乐好声音》的人物塑造更加成功，人物心境变化的过程刻画得非常细致，这些恰恰都是电影《缝纫机乐队》当中所欠缺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由大鹏演唱的《都选 C》。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温室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你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C， 我填上 ACDC， 你却骂我是烂泥。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我淋着十一月的雨，听你骂我没出息。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是死，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回到你所有的问题，